真是好胆量啊！ 叶修赞叹着，他们三人的角色呈品字形把毁人不倦围在了当间。 是啊，胆大包天啊你！ 包子入侵一把沙撒上去， 还挺自信。你觉得我们三个被负重压住的话，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 叶修说：“ 你错了，而且错得十分厉害。” 包子说：“ 所以说，网游这个东西啊，一个人玩总是很辛苦的。” 叶修说：“ 这是常识，你不懂吗？” 包子说：“两个人在这儿唠唠叨叨的。”但毁人不倦根本没听进去，略略转动着视角观察着三人站位。这两人话这么多，让他觉得有机可乘，话多的时候注意力难免不够集中。冲了！毁人不倦突然结印就是一个地心斩首术，准备来个地遁，结果君莫笑和韩嫣柔的战矛出的都是那么的快。身子几乎是刚刚钻地，两把战矛已经破土扎入，愣是把毁人不倦给捞了出来，扔在了地上。 还敢跑？ 包子大怒，一砖就拍上去了。毁人不倦眩晕中。 最近王拾荒呢？ 叶修问。毁人不倦不说话。 收成怎么样啊？ 叶修问。还是不打。 上次话还没说完你就死掉了，这几天有没有考虑啊？跟我们同组战队怎么样？ 叶修问。毁人不倦依然不言语。 问你话呢。 包子入侵这边专席冷却好了，上去又是一转。 不在了吗？ 叶修嘀咕了一句。君莫笑手里千机伞又是挥起来敲打了一下，毁人不倦没有任何操作就倒地了。 唉， 叶修叹息着， 胆子是不小，怎么这么没有毅力啊，居然这就放弃了。 君莫笑开始攻击趴地上的毁人不倦了。毁人不倦其实只是没有操作了，他的人并没有离开。听到叶修这句评价真是着实郁闷，完全打不过呀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居然说自己没毅力，自己可是经常趴伏在暗处等待拾荒的最佳机会的，一次又一次地克制住冲动，这叫没毅力吗？放弃抵抗的毁人不倦很快被三人击杀了，从头到尾他连话都没说一句。在复活点重生后，果断下线换号，又拿着马甲拾荒去了。但心里那个郁闷呢，满以为这次可以偷袭报一下仇了，结果被三人围住一通乱扁，除了郁闷还能有什么？ 哎，这个家伙。 叶修这边也有点无奈，毁人不倦实在是不好沟通。 你跟人好好说嘛，每次都把人打死。 陈果说。 也不知道他下线呢还是没下线，万一是下了不打死，一会儿下线消失了，这家伙知道了岂不是该嘲笑我们傻瓜了？不能让他这么得意。 那怎么弄啊？ 慢慢磨吧。 叶修说着，显然已经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。毁人不倦实在和一般玩家太不一样了，职业圈对他一点诱惑都没有，人又不像包子这样简单脱线，想拉拢确实难度很高。要不怎么这么多家工会都败下阵来了呢？毁人不倦的技术可是很突出的，不像小手冰凉那样需要叶修这么高明的眼光才能看到。这样的人才各大工会肯定会招揽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招揽，这是给战队输送人才的招揽。就是这样他依然独自逍遥，可见这些工会劝说招揽的手法全都对他没有用，这家伙确实有点难缠。三人接着拾荒去了，蓝雨精英团的碾压横扫下，这一带爆出的装备可谓堆积如山，渐渐吸引的拾荒者也是越来越多。比起那些饥不择食的，叶修他们都是很讲究的，一般装备根本看都不看，拾还要拾好的， 拾着拾着，君莫笑突然停住，叶修调整着视角锁向了前方某处。那边激战的圈子当中，一个刺客灵敏地穿梭其间，一边躲避着各路攻击，一边挑选着装备。是的，挑选。这个家伙赫然和叶修他们一样，拾荒还要看装备成色的，一般的根本不入眼。而他拾取装备的位置也是够胆色，这样正在激战的区域，普通拾荒者没几个敢闯的，就算不怕死也要有个限度吧，往这种地方冲根本就是去送死。那刺客风骚地跑动着，很快从那片区域中穿梭出来，其中俯身数次，看来收成还是不错的。 是那家伙？ 叶修想着，毁人不倦的马甲肯定是在这一带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否则他也不会知道他们三人的行踪了。此时又在这里撞到也是有可能的，而这人这样的表现实在有些突出，就算不是毁人不倦，那也是个不错的高手呀。叶修想着，君莫笑已经凑了过去，而那刺客在冲出人堆后猛然看到朝他跑来的君莫笑，步伐突然就是一顿。这种细节完全没有逃过叶修的眼睛，他顿时心中有数，这位恐怕就是毁人不倦的马甲，这家伙偷袭不成，果然立即换号又来拾起荒来了。 包子，小唐， 叶修叫了一声，君莫笑已经急速冲上。那两位正拾得高兴呢，突然听到叶修招呼，转视角一看，叶修的君莫笑正冲出去，冲出的方向上一个叫莫白的刺客掉头就走。唐柔顿时心里有数了，包子有数没数不知道，反正角色跟着韩烟柔也是冲了过去。此时乱军之中追人难度要高不少，叶修也不忙着动手，先把目标死盯住再说。而毁人不倦这个刺客角色的装备比起他的忍者就要差上不少了，移动速度没有那么快，只是依仗此时的环境，这才一直周旋。毁人不倦显然也很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压根不往圈外跑，就是在这战场堆里钻来钻去。叶修说他没有毅力，这家伙这一次却好像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毅力似的，就这样钻来钻去的，很难将人完全甩脱，所以就是看后边的人会不会因为死活追不到而失去耐心了，看看谁更有毅力。毁人不倦正这样想着，突然一道剑光闪至，乱军之中突遇什么攻击也不稀奇，毁人不倦的刺客玩的也不错，立刻跳身而起，半空又一跳，却是刺客独有的空跃，直接从剑光上翻了过去。他们这些拾荒者那都是和战局无关的闲杂人等，虽然很讨人厌，但现在打得这么激烈，也真没什么人有精力专门来对付他们，一般就是赶上了就攻击一下，没打着就算了，一般很少有人会死命地咬住他们来打。所以这一击毁人不倦没太当回事，闪过就准备继续跑了，哪想着还未落地剑光又至，对方一击不中，居然跟着第二剑就到了。换作平时毁人不倦倒也不惧，但眼下这身后还追着三个厉害家伙呢，这被多缠一秒钟，自己可就要多一分的危险了。于是毁人不倦干脆不躲，硬是吃了对方这一剑，还手一个双手刺，是想一击将对方逼退，自己抢个空来接着跑就是了。哪想到对方居然和他意思相近，对于他攻来的双手刺也是不躲，也是拼着掉血继续攻击，这是死活要把他粘在这儿啊。毁人不倦急了，他没有时间在这儿和人决胜负啊，偏偏这人技术也挺老了，不是他随随便便就可以甩脱的，尤其是对方根本不顾自身损闪的这种赖皮打法。 就这么短暂的一个耽搁，君莫笑杀到眼前了，毁人不倦，这还没摆脱眼前人的纠缠呢。 谢了啊，忙你的去吧。 叶修朝帮忙的这位剑客招呼了一声，将毁人不倦的刺客接过了。 这人怎么得罪你了？ 蓝河随口问了句。 哼，抢我生意啊。 叶修一边笑着，一边和毁人不倦的刺客交手。这一次拥有装备优势就成了叶修的君莫笑了，这胜负还有的说吗？不需要唐柔和包子过来援手，小刺客已经被狠狠压制住。等二人赶到的时候，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这还是在乱军之中有时候会受到意外打扰的情况下。 哼，换个小号就有用了吗？ 叶修笑，他可以肯定这人就是毁人不倦，不然你跑什么呀？就算同行是冤家，但拾荒者真不至于见了面就要掉头跑躲开的。 还是别拾荒了，跟我打职业联赛去吧。 叶修笑道。 少废话。 毁人不倦这次没离开，咬着牙，刺客拧身上来拼命，竟然是直接开了大招舍命一击，结果一击不中，悬念顿时彻底消失，被君莫笑轻松击倒，哗了一声响，东西掉得满地都是，像是 boss 被击翻了似的。 嚯，失了不少啊。 叶修感慨着，真像打完了 boss 似的，把毁人不倦爆出的各种装备都给拾起来了。这当中毁人不倦自己身上的装备真没啥看头，关键这家伙拾荒包里多呀，这一下出来了好几件，都是毁人不倦努力拾到的精品，现在被叶修一次全打劫了。乱军之中，蓝河在一边也没听清这两人说了点什么，就见君莫笑最后把对方干掉后，把人爆出来的好多东西全给拾了。 靠， 真是同行抢生意啊，拾荒者之间的竞争也很残酷啊。